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米其林指南今天下午公布正式名单，一星餐厅共有17家，包括了大腕烧肉、教父牛排、金鹏来台菜、千安和日式料理、金兆鸽烹寿司、侯不雄法式餐厅、La Coco Day 法式餐厅、Longtail 餐酒馆、名福台菜海鲜、木美北欧餐馆、肉法式餐厅、龙旗日本料理、旗野村日本料理、泰瑞法式料理、大三元酒楼、雅都励志饭店、苏杭料理天香楼，还有文华东方酒店粤菜餐厅雅阁。中央补助花莲震后地方振兴观光计划，鼓励国人参加自由行3355旅宿活动，符合条件者每人最高补助住宿费500块钱，但是经费只有500万，业者预估补助额度月底就会提前用完。交通部长贺陈旦今天参加了花莲地区灾后交通建设与观光产业重建会时宣布，观光补助额度延到6月底，不用担心经费不够。此外，原本自由行三人成行方案4月16号之后开放平日两人成行就能获得补助，希望增加旅客平日旅游花莲的意愿。中华足球协会里监事改选争议不断，国际足球总会 FIFA 来函要求延期，足协中午紧急发布声明澄清，协会是在12号晚间6点51分接获了国际足总来信，遵照国际足总的指示，原定3月17号第12届里监事选举暂缓办理。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休市风波延烧，兼任北农董事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上周五向台北市长柯文哲请辞北农董事长，理由是对云林县的农民过意不去。北市府发言人刘义廷今天指出，柯市长希望陈景俊再想想，没有同意。外传陈景俊和市府顾问蔡碧如不和，北农总经理吴英宁向市府报告北农事务也都跳过陈景俊。刘义廷说，这是不实传闻，这次的菜价风波或许出在北农的产销运作，但是价格没有明显崩跌，是否不解为何会有蔡碧如还有吴英宁联手斗陈景俊的传闻。监察院最新一期廉政专刊今天出炉，公布包含朝野超过40名立委的财产申报资料，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林德福和妻子拥有29笔的不动产，存款扣除债务也有500万。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和妻子4笔不动产和1笔土地，背负了超过5000万元的债务。这次廉政专刊虽然没有登载时代力量党团总召集人徐永明的财产申报资料，不过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和妻子合计申报了15笔土地、8笔建物、1台 Lexus 汽车，还有1台奥迪汽车，存款1428965元，还有4笔保单，但是也有购置不动产和购买保险的债务13179769元。财政部长许昱哲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上透露，行政院已经同意未来国银行库的董事会可视银行盈余与用人费率指标订定加薪机制。立委关切台湾银行、土地银行还有中国输出入银行3家国银行库的薪酬计算一直以来都与公务员挂钩，也就是公务员加薪，三家行库员工才会跟着调薪，薪资输给了民营行库怎么提升竞争力。许昱哲答询时说，行政院同意了三家国营行库的薪资可与公务员脱钩，未来可以依照盈余还有用人费率订定调薪机制，以利留财揽财。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6点，成为11038点，成交金额1184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210点，来到2175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2点，248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点，32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5点，112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55点，跌幅1.44%，311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2481点。台北股市，台北汇市现在今天的收盘是收在 对不起，台北汇市今天收盘是的成交价格，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部分是29.24亿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了1.1分，成交金额3亿8200万美元。日元106.4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411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北部中部预测气温24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24到27度，澎湖24到26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最好的爱，刚刚好的等待，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最好的爱，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今天有一个来自飞碟气质门的帮帮忙， 我是制作人艾丽，我在找对广播有热情的军中同袍。 哎 ，K 哥， 我在找喜欢和地球人交朋友的外星人。三一，你呢？ 我在找好奇地球大小事的好男好女。小雅姐姐， 我在找爱音乐的朋友。来，大家一起， 我们在找最爱飞碟的你。 秘密管理员，换你喽！ 飞碟电台征求节目企划制作人，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飞碟男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07，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星期三，而今天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你好，我是欧马克，欢迎你今天两个小时在这里，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跟我一起共度现场。刚刚大家听就是新闻的时候，感觉到那个现场的魔力吗？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新闻主播又不像我。我如果真的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我可以赶快按歌啊、进广告啊，但新闻主播没有办法哎。欢迎今天 Take a seat right over there, sat on the stairs, 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 The cabinets are bare and I'm unaware。 的白色情人节在今天星期三的第一个小时，也是西洋英美流行排行榜金单金曲。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Kitchen floors are wet, and taps are still running, dishes are broken.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at you, I can't lie. Just pouring out admission. Regardless of my objection, oh. And it's not about my pride. I need you on my skin, just come over, pull me in, just.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a little. So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Come on over, baby. Come on over, baby. Come on over, baby. 过来吧 ，Come on over. 下午的2:11。 Hey boy, don't you know I got something going on? I've got an invitation. Don't you keep me waiting all night long. 飞碟联播网 All I want is you 2:143月14号。有人说呢，今天是白色情人节，有人说白色情人节根本就没有这个情人节，明明就是日本商人发明出来要卖巧克力的节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人说白色情人节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很难过的是，

那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则是收在李佳薇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强求》。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分手的时候被甩的那一方很痛嘛，就觉得啊，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然后这个时候会做出一些有点失去自己尊严的事情，很卑微的事情。前几天才看到了一段话，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总而言之，希望大家不要强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那个该你的就会是你的，好不好 ？Meant to be， 在情人节的时候呢，我们听听 Meant to be， 听听强求，然后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来自 UK 金榜现在很高的位置 ，Number Two UK 金榜。充满感谢之意的一首歌，虽然分手，但我谢谢你。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our hearts get broke.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 watching us both turn cold. O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Yea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谢谢你这些天的陪伴，真的很希望我们也可以回到像当初的那个样子，那个 these days。 就在分手之后好聚好散，最近很打动我的一段话是这一段话，有些恋爱之所以在事后会变成丢脸的事，不是因为被骗被甩或者被劈腿，那些只不过是运气不好，倒霉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我们曾经抛弃自尊，卑微地恳求对方留下来，我们曾经匍匐在对方的脚前，即使被践踏也在所不惜。

全球92国冠军，阿姆 Revival， 环球风云再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板，员工旅游计划书，请参事。 嗯，公主游轮会好玩吗？ 表演、电影、舞会，通通有。 哦，那吃的呢？ 米其林星级餐厅或顶级牛排，随我们挑。 住的呢？ 天天有24小时舱房专人服务。 那预算？ 全在预算内，让老板省到又有面子。 员工旅游、家庭旅游首选，盛世公主号、太阳公主号。 4到9月基隆港出发，请洽各大旅行社。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液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2018台北杜鹃花季，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唱给你听。日本女高音世元爱、台大合唱团与北市交携手带来《茉莉花》《雨夜花》《孤恋花》等多首花的歌曲，为您唱出春暖花开的声音。3月18号，台北市中山堂 TSO 花的絮语1936音乐会，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是吴声梅。 希望我们都要很幸福。时间来到2:31，刚好在今天3月14号星期三，适逢白色情人节。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啊，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粉丝页面，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好久没有出新的影片了，我今天晚上会出一支。对，你只要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订阅，还有加入我的 Facebook 抢先看的行列。另外我的 IG Instagram MARC 底线 ORANGE。 加利亚玫瑰的精油全滴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呀呀都清楚啦。9次我爱他，少了点皮会乱扎，要他留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呀，一句不差。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翻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上前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呀呀都清楚啦。99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用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呀，一句不差。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翻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99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 99次我爱他上个段落呢，因应今天白色情人节，所以就算是英美流行榜，我们还是要听很多的情歌。所以刚刚听到 Meant to be， Meant to be 就是命中注定。在台湾有一部很厉害的华语偶像剧，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朋友告诉我说，那可能是已经是08年时候的事情了。陈乔恩跟是阮经天吗？是不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主题曲99次我爱他，来自于袁若兰。你是一个很敢说我爱你的人吗？还是你觉得害羞啦，这些话齁就用做的就好，不要说啦，我用行动表达啦。送上这首歌曲就是靠近，不敢说，用行动，用身体慢慢的靠近。 I love you。 感受在你眼里藏着的温柔，和你说只划破我脸颊的事，清楚你心里的位置有多久，给我足够陪在你身边的理由。 These day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nd I, all the things have been changed throughout the time. I got the special feeling for you happens inside. It's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or recognize, but now you got me in this trance, out of my mind. I lost my way in paradise, you're my perfect crime. Another day, another life, I couldn't help to think about the time we spent the night. Yeah. 不需太多解释，感觉稍纵即逝，你一个眼神我就失去理智，感受你的体温和炙热的灵魂，身心直觉都像在发誓，不想忍受，感受在你眼里放着的温柔，和你说句话不如脸颊的事，你心里的位置有多久，给我足够陪在你身边的理由。 说到了靠近呢，最近有一部电影，然后女生都觉得哦，男主角你不可以靠我靠这么近，靠近到人家都心跳得好快哦，怎么会有这种就是又有钱然后又长得帅然后身材又好又想要跟我做坏坏事情的人呢？ In your eyes, I'm alive, inside your beautiful soul。 刚刚说完这一段，后来想想，我在讲的是 Fifty Shades of Grey， 就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的男主角格雷。可是想想，这跟99次我爱他，命中注定我爱你的阮经天，不是也符合吗？就是帅气多金男又霸气的男主角角色。 I'm freezing, but when I'm flying in your cageDiving in deep and I'm riding with no brakes, and I'm bleeding, you love me, you're swimming in my veins. You got me now. Been waiting for a lifetime for you. Been breaking for a lifetime for you. Wasn't looking for love till I found you. On the night for love till I found you. Skin to skin, breathe me in. Fill with your kiss on your lips. I'm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A thousand lives. I'm teasing, but I'm finding your cage.

then I don't gotta dip. You crawl when you brawl, you can ball every week. All my dogs on the wall, we gon' ball when you free. Stop watching me, democracy, you wanna copy me. Watch life monopoly, go copy some land and some property. AP, Rose, pink diamonds, wool, whip up the soda, diamonds off the road. Keep watching me.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curry chicken, call it stir fry, take off from the bird, keep or let the birds fly, why I started to take my prize, you a dead guy. I gotta keep a watch out through my bird eye. No casket drop dead fresh and I got dead guys. Don't discriminate, ball players coming all sides. Finger roll, post move, or the pick and roll. They mad the way we win that time, we use a cheat code. Why you keep looking at me? I feel like they got static. It must be the paddock. Pocket blue cheese, I'm in the kitchen.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it's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Like a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a stir fry. Keep watching me, when folks still keep real and famous. Dance with the dogs in the nighttime.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a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a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a stir fry. Whip it in the kitchen wrist, twist it like a stir fry. 本周呢，在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 ，Migos 这一首 Stir Fry 2:49在第十名的位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待てね。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这次我正式找来李荣浩合作，还有他的好兄弟，也是我的金曲制作人荒井十一。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甜丝丝的情歌，希望陪伴大家和你爱的人共度浪漫的时光。 晚餐后的甜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莫文蔚、李荣浩、荒井十一完美合作甜蜜情歌，慢慢喜欢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最近不喝手摇茶啦？ 因为省下饮料钱就能买车啦。 哦 ，Toyota 小资幸福年开跑，首年每天50元就能入主 Toyota All New Vios。 54.9万起，头款只要10000耶！ 全车系标配 VSC、TRC、HAC 安全防护系统，最高搭载 7SRS 气囊。 哇、wow! ！Toyota All New Vios 幸福大改款。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治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置外置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字第107-0202-1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vers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52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就是1到5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摸一摸玛丽呢，她一样在录影当中工作当中无法前来，不过今天星期三，然后就是白色情人节，大家不要为难她了。 睡到天没亮，我早就准备好了黑皮衣长冬靴，昨天晚上已经配好，趁怎样我找不到咖啡皮衣，难道自己落跑，一而再再而三，就他妈常走马会看不见，是怎样我找不到这些家伙，难道凭空飞了一而再再而三，见他们怎么够 的歌曲，是来自于何超与海灯仔，这首歌就是章鱼黑洞。大家最近呢，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可以常常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2:56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白什么什么白色情人节，今天3月14号明明就是圆周率日，3:14:15，所以等一下在下个小时我们要迎接圆周率日的圆周时间咯。待会在3:14:15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大喊，好不好？大家在上班可能大喊不好，那我们在心中默默的画一个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新闻，期待下个小时在圆周绿日的圆周时间。这首歌曲来自于帅哥林志颖，《一步之遥》。 把方向灯打向你的 情的挥洒，飞翔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梦想的烟花绽放。 今年新北市计程车驾驶免费健康检查至3月1日开始，涉及新北的司机朋友可拨打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亚东医院或永和各县医院预约专线报名，专线可上交通局网页查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DC Diesel 蔡诗芸最新单曲 My Own Boss， 从音乐带领女孩勇敢拥有自己声音，数位现正发行。 我是张信哲。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米其林指南正式公布，共有20家餐厅摘星，唯一一家三星餐厅君品酒店怡宫中餐厅。为了取得三星荣耀，怡宫半年前大幅度缩减餐厅座位，调整料理品质和价位，今天终于如愿拿下了米其林最高荣誉。二星餐厅两家日本料理祥云龙吟以及喜来登饭店苏杭料理请客楼，一星餐厅17家大腕烧肉、教父牛排、金鹏来台菜、千安和日式料理、吉兆割烹寿司、侯布熊法式餐厅、La Coco de 法式餐厅、Long Tail 餐酒馆、名福台菜海鲜、木美北欧餐馆、肉法式餐厅、奇隆日本料理、奇野村日本料理、泰瑞法式料理、大三元酒楼、亚都励志饭店、苏杭料理天香楼，还有文华东方酒店粤菜餐厅雅阁。教育部参事吕春娇担任台中市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馆长期间，从2011年开始到2016年，涉嫌福报差旅费15次 ，A 走了3万元的公款。最夸张的是，有次到台北市仁爱医院看病，竟然谎称北上拜会法务部保护司，请领差旅费，后来是在医院打卡露馅。经政风人员约谈，才向廉政署自首缴回的犯罪所得。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起诉吕春娇。现年57岁的吕春娇曾经担任南投县教育处长、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教司长，后来出任台中图书馆馆长，把图书馆改造为全国第一座公共数位图书馆，也是第一任的馆长。2016年9月1号诈领差旅费曝光，转任教育部参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任法官陈鸿宾性骚扰女助理，司法院职务法庭再审改判无需免职，只要罚薪1年216万。主张改判罚薪的受命法官基隆地方法院法官陈志祥说明改判理由的时候提到，这是发展婚外情未遂，不是性骚扰。此话一出，外界反弹更大，连中华民国法官协会的法官同僚也认为不妥，除了向法官评鉴委员会请求评鉴陈志祥，也要求陈志祥停止对外发言，还要求他自律。 陈志祥今天回应法官协会的声明指出，他也是法官协会的成员，协会突然发出声明修理他，没有事先知会，岂非有失江湖道义？再说他是力图替司法澄清，怎么公卿变事主？他只是想告诉大家，职务法庭评议认为不是性骚扰，如此而已。陈志祥强调，他之所以接受媒体访问，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只是把事实说明清楚。法官生涯30年，他不是个爱上媒体的人，他又不选举，没有必要打知名度，所说的一切都是本于一个法官的良知、专业，可受公平。他也强调，法官不该迎合舆论，必须要本于良知和专业，这点不容改变。司法院下午决定检视陈志祥在节目中的意见和说法，如果违背法官伦理规范，将采取必要职务监督措施，维持法官应该遵循的纪律。法官评鉴委员会指出，法官协会可以自行填写陈请书，检具相关事证送交法评会处理，收案之后就会分案到法官评鉴委员会会议，不过现在还没有收到要求评鉴陈志祥的陈请书。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90点，2177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248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9点，32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3点，1114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8点，跌幅1.33%，311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下跌18点，353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6点，来到11038点，成交金额1184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24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5分。日元106.5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93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北部中部预测气温24到29度，南部26到28度，东部24到27度，澎湖24到26度。以下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扫除最烦人了啦，搞得满身大汗，污垢还是在。 老公，快用德国凯驰高压清洗机，专利螺旋喷头设计，提高80%清洁效率，省下80%用水量。强力螺旋水柱能深入缝隙，铁卷门、阳台、楼梯、青苔、污垢都能快速清洗，打扫不狼狈，帅度100分。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咔嚓！ 戏谑狂放，兴奋摇滚，一起掉进异次元的章鱼黑洞。And the Woony Boys 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北中南巡回启动，详情请上 Josie Ho 粉丝团。 地球人注意，请听，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寻找起得早跑得快的你， 寻找爱和热情都多一点的你， 找寻 Awesome 最棒的你， 寻找身怀绝技的业务奇人， 飞碟在找你，不要怀疑。 飞碟电台强力征求业务高手，欢迎和我们一起飞向宇宙，挑战高薪。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洽询。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来到3:06，距离我们的圆周率时间呢还剩多少？14:07，现在07分了，14:07，还剩7分钟倒数。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3月14号，然后星期三。第二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是运动歌单。 走在金黄色的沙滩上，穿着拖鞋跟着节奏往，心里想你和你 Oh yeah， 还不知道你被写得怎么样，和你做什么都无所谓，随便聊聊与你喝几杯，眼神越干你就越美，黑色的卷发尾香味 My destiny So fantasy 味道清新的就像是 Orange， 一 很酷加回忆。哦哦，为何你还不出现？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求你快付出睡眠，不要再对我折磨。我来自成都，不是 Korea。来找我演出 ，They give me paper。别动我电路 ，Man I'm nature。天个炎热，煎着杯喝喝着可口可乐，爱的颜色配上单车 ，Like hola hola。事情一色，美的金色，一起 in the hands。就是缺少一个你这样的 Man I wanna。I say I'm lonely， 我想你甜甜的小麦豆 voice。I'm lonely， 终于打开了心扉 ，So man I wanna say。为何你还不出现？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求你快付出睡眠，不要再对我折磨。Yeah, I want your love and kiss。 Want your love and kiss， 这首歌曲就是说 love and kiss， 来自于成都，不是来自于 Korea， 是一个 rapper， 他叫做李斯丹尼，不是李斯德林，是李斯丹尼。年也过完了，迎接狗年了，这个元宵节结束了，然后都开春了，你有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吗？在今天的运动歌单当中呢，就除了运动歌单之外，因为又适逢了白色情人节，所以其实会是很舒缓、很和缓、很浪漫的运动歌单，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适合在情人节的夜晚的运动的歌单。 Smooth R&B 来自于 Michael Henderson。 同样，如果你想要找今天的歌单的话呢，我已经放到了 KKBOX， 你在 KKBOX 搜寻欧马克就可以追踪我的歌单咯。倒数三分钟，3:11，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Henderson 的 Valentine Love， 情人的爱。 I'm singing you a Valentine in hopes that you are still okay. Now it's not as bad like you thought it would be. Oh, baby. Come on, baby. Take my heart. Take my heart. I love you still, and I always will be yours, be yours, yours. It's okay. I can make up your mind for you. Can make it, babe. Just have patience. That's all you can do. All you can do. I love you still, and I always will be yours. Be yours. Yours. 我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人家说圆周日的圆周时间不是应该是三点，就下午的3:09吗？因为这样才是3月14号15:09。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现在就是要就是你知道，我现在的手不是手机，我现在看到那个。时钟就是现在3:14喽，我们倒数15秒，3:14。4 3 2，3:14:15。不管呢，今天你有情人没情人，有要过节还是没有要过节，都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2小时下午时间，跟着我们一起伸展啊，做运动啊，享受这种舒服的调调。同样的呢，就是在星期三的下午也会跟大家聊聊运动这件事情，对，抢一下黄丹妮的饭碗。好啦，就刚刚一开始说到说已经开春了，那其实呢在一年的一开始春天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棒球是一个户外运动，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开始春训，然后呢春训之后接着下来就是正式要开打了。在今年呢，美国职棒大联盟台湾的球员一共有7人参加了大联盟春训，已经写下了台湾的空前纪录。不过呢，目前李正昌、张敬德、张玉成还有曾仁和都已经下放小联盟了，胡志伟跟林子伟还在继续等待机会。另外呢，已经站稳了就是先发轮值的陈伟英，觉得他的大联盟运好像不是很好，就是同样都是对上王牌，可是没有像当初在王建民在纽约洋基那个样子就掀起国人的旋风。王建民那几年真的很夸张，甚至他可以左右台湾的股市，你知道王建民赢球股市开心普天同庆会涨的。陈伟英呢今年可能还是要从伤兵名单开始。 你分享了不止一半，顺便我的心全部霸占。想做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我俯首称臣。想做情人，除了你眼不见耳不闻，整片森林酸酸的都是木头人。是说爱怎么是为做错，其实我不太记得你昨天穿什么，其实我不太懂得你呢还怎么了，一白雪白两白我是胜败，我看不出来，因为你是和每一种色彩。想做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俯首称臣。小众情人，除了你眼不见耳不闻，整片森林算什么都是木头人。小众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我俯首称臣。小众情人，除了你眼不见耳不闻，整片森林算什么都是木头人。 到呢，来自于美国大联盟春训的消息。可能如果你有在关心 MLB， 或是你的朋友、你的脸书朋友在关心 MLB 的话，你应该会看到这一则的分享。日本的他应该是现在的就是你不能说他强打者，但他一定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斯兹基一起走，铃木一郎。他在日本职棒呢打了九年以后，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决定要挑战美国职棒，然后在美国职棒从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他，觉得哦你这个亚洲人看起来身材没什么爆发力，你不可能打强打的嘛。但是他靠他的脚程，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拿下了双冠王。当然也有人说他明明就本来就已经是超级巨星了，你还让他拿新人王。好，拿了双冠王，在一开始在西雅图水手队的时候，但后来呢就被交易出去，然后在洋基队打过两年半，到马林鱼打过。那今年马林鱼没有要跟他续约，水手把他请了回来，所以一起楼回到西雅图水手队，他的大联盟开始的时方，开始的地方，离开了五年之后，重返 Mariners。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星期三下午的3:21，我是 DJ 欧马克，在星期三下午的第二个小时，也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你自己心目中的体坛大事。每个人关注的运动可能不一样，在台湾最多人看的可能还是篮球、棒球，也许呢你关注的是羽毛球，也许呢其实你是死忠的足球爱好者，或是排球爱好者，或是各式各样，可能就是我们没有不是大众所瞩目的运动。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打的是击剑、西洋剑，然后或者你还有什么你很关注的运动，你自己的体坛大事，也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跟所有正在收听飞碟电台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让你的运动更多人知道。App 上有人说，一起楼一郎最可惜的就是差了一枚冠军戒。不过他很厉害，他拿到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吧，他拿到那个日本一啊，对不对？就是那时候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时候，然后差一枚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冠军戒。OK， 那也有人说很期待他可以打到50岁，真的很厉害。说到打到50岁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的投手，他曾经也是旅美投手，然后在道奇队扮演终结者的角色。那个时候看他飙速球，觉得实在是太爽的一件事情了。后来回到中职，他是郭宏志。那之前他经历过了好多次的手术。一般人呢，如果没有这种十足十的意志力，你手术一次两次，基本上你的运动生涯已经完蛋。但是呢，他就是打不倒的勇者。 他呢经历了几次的手术啊，九次的手术，其中还包含有可能会结束他棒球生命的睾丸肿瘤手术，还好是良性肿瘤。然后呢，他开刀结束了之后，他已经发布声明说，今年就会是他的球技的最后一季，他要退休了。 哥伦布说地球是圆的，找一个方向不停地走，只要你的信心足够，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伯父说革命尚未成功，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像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游。为了找出我的真爱，干吧嘞，有再大的苦再多的累，无畏无感，心可以碎也可以黑， 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不败的恋人。找一个方向不停地走，只要你的信心足够，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伯父说革命尚未成功，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像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游。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吧嘞，有再大的苦再多的累，无畏无惧，心可以碎也可以黑， 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吧嘞，有再大的苦再多的累，无畏无惧，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不败的恋人。 飞雷梦 App 上面的菲菲说，郭宏志的故事真的非常励志，很感人，是不死鸟。所以如果呢，你今年想要去看看现场，看看郭宏志也是他的最后一年球员生涯的话，今年是中华职棒第29年，即将在十天后就要开幕战咯，再等十天。那现在其实官办热身赛已经在台南屏东天母三地开打，欢迎你支持我们的国产棒球。为你送上这一组我喜欢的宇宙人，他们也会在是开幕战的时候吗？对，总而言之呢，他们今年呢会跟中华职棒的中信兄弟会沾上点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那你呢》。那你要进场去看球了吗？ 世界变得不同了，我的朋友是否坚持着，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风的方向又转了，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寻找着？ 闹钟，有好多想法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喝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原地的话是不是梦话？蓝天绿地是孩子的童话。我听不懂你的鬼话，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寻找着那黑暗里唯一的星空。当时间就这样匆匆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想起那年的风？吹走了单纯疯狂勇敢的我，却只留下想。 圣文森的本周体育一周大事是台东铁人三项70.3开始啦，还有 Marco 的一周运动大事，他没有抽到，他也抢不到世界杯足球赛的门票。真的哎，要抢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运气才行。 想卷起一阵风，掀起了单纯疯狂勇敢的我，不再停留，向左或向右，十字路口，我还是我，放下了那颗石头，就顺着路走，走走走走。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分享世界的美好，可乐旅游。当夏天的风吹进挪威的峡湾，就是出发的时候。夏天去北欧，两国、三国刚刚好，四国、五国一次玩到饱。不管怎么玩，可乐旅游通通有。北欧第一站，快搜寻可乐旅游。 刚刚好的等待，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老魂归下够啊，今晚是安怎？ 我想我们还是最适合的。 那人你来了， 可以一起上班，还可以一起喝下午茶。 欧巴， 会不会 我们合体喽？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 哥哥妹妹有意思， 马克玛丽青春合体， 绝对放肆， 绝对放肆。 Yes， 我是 Eric 周星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3，三个三，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星期三，哇，其实四个三，星期三的下午，第二个小时呢，邀请你就是贡献你的你关注的运动赛事的一周大事。哎，真的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看到一些很酷，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去看的赛事。譬如说，韦凡说，本周末是第13届的中华民国飞镖公开赛，在板树体育馆，是什么？板桥树林体育馆吗？板桥树林体育馆，可是这不是两个地方吗？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第13届的中华民国飞镖公开赛这周末要举行。天哪，我真的是没有看过飞镖比赛哎。 You belong to me, my sweetheart. August 在看的是3月17号要排位3月18号正赛的今年的 MotoGP 开始了，他为这个加油、哦、他这一连串的数字跟英文我根本分不出是厂牌还是选手还是车的型号，46VR 底线 93MM 底线 26DP 加油，什么密码？在星期三的下午第二个小时，除了呢就我们一起听听音乐来做运动之外，也欢迎你贡献一下你所关注的运动一周运动大事，分享给所有现在收听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吧。You can be the love, I'll be the clay.周末都有好多大大小小的赛事在举办呢、哦。我看了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关注的赛事以后，才发现天哪，有好多哦！包括 Kenny 说 F1 的开幕战，墨尔本站3月24号排位赛，25号正赛，也是倒数十天。Web 3月18号周日的万金石马拉松是台湾唯一的银级认证的赛事哦。所以你看到这些这么多的 比赛啊，如果你平常只是看就是台湾的卫星、不是卫星，就是第四台的运动赛事转播，其实你都只能看到一点点，对不对？就算看到了篮球、棒球、排球，但足球还是一点点。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的运动赛事在进行着。3月21号日本 K1 格斗比赛，韦城希望武尊可以赢得这场比赛。所以呢，其实在美国有一个新创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它就是专门转播这一种就是大的，譬如说 ESPN Fox 他们不会去看的比赛，就可能受众没有这么大，可是呢他们专门就是很专精，也许是格斗赛，他们从格斗赛起家，然后呢在上面做随选播放，现在呢也是获利颇丰，越来越壮大的一个新兴产业，甚至引起了就原本的运动网的注意，想说哦，什么竟然有人要来分食我们的大饼。飞碟联盟 App 上面也有选手哦，他在四月份的时候要参加的是 TSR 全国机车锦标赛，哇！下个月开战，四月快到了，我有参赛，为你加油。从罗马拼看起来，应该是叫周延廷选手吗？延廷，干巴得呢？ 干巴得。 In the ceiling, hey, ooh baby, it's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ifte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Ooh,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Ooh,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Ooh,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Thank you. tight, you tight. Sugar with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spice. I'm in the loop and everyone's desire. She's out to get you, you can't run, you can't hide. She's something mystical, they call her lies. I say, so far from typical, but take my advice. Before you play with fire, do think twice. And if you get burned, well, baby, don't you be surprised. 在台湾呢，台湾在外面征战的选手们，印第安全网球赛，谢淑薇呢跟搭档 Barbora Strykova 延续昨天战胜了就是詹永然姐妹花这样子，台湾内战的气势，他们挺进了四强。另外呢，在羽球方面，台湾一哥周天成在德国公开赛完成了卫冕霸业，太厉害了！好，三局拍下了香港好手伍家朗，收获了本季首冠，并且连霸，继续朝英国公开赛迈进。同样的，台湾之光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他的广告了，他就是世界球后戴资颖，他也是要前进全英公开赛寻求卫冕，第一站呢就遭遇到世界排名第11名的塞纳，希望一切都好， All this well, all this well。3:46，当然呢，在这个棒球季要开始的时候，也就代表另外一个球季要结束了，那就是篮球季。NBA 已经开始要迈入收尾的情况了。那当然呢，收尾战况可能跟一开始的季初，我自己想的蛮不一样的。昨天的最大惊奇应该是马刺从原本的就是老二哲学的马刺。原本维持在前三，他现在已经掉出了八名了，现在就勉强维持在八名，他能不能进季后赛都还不知道。今年的 NBA 诡谲啊，就开始进行了军备竞赛，在勇士算是建立了一个王朝之后，大家觉得不行不行，我们就是要累积球星，累积天赋。一开始我对于这一件事情感到有点存疑，就是说真的吗？你把第一名跟第二名合起来，他们就会1+1=2吗？你把1+2+3合起来，他们真的会创造出很强的化学效应吗？所以季初的时候，我其实不看好都需要持球的，就是 Paul 跟 James Harden， 觉得应该不行吧？没有想到创造出了很可怕的一支球队。季初的时候呢，我也不看好Russell Westbrook。跟 Paul George 还有Cameron Anthony 他们三巨头的合体，没有想到倒吃甘蔗，从就是垫底开始一直打上来，而且他们对强队感觉打得蛮好的。今年的西区有得看。 起床刷牙洗脸，今天过情人节，为了你可爱笑脸，忙呀忙不停歇，每天都值得纪念，每天情人节。Baby， 现在几点？你准备好了没？下一个约会地点，浪漫会多一些，惊喜一点多一点，每次我也情愿，每天都值得纪念，浪漫每一天。只要有你，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有你，再多苦我都不会累，我们都不会倦，然后爱到疯。 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 哇、 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 陈红的体坛大事哦，这个陈红不是那个亚洲美食王红哥的陈红了哈。陈红的体坛大事呢，他是说排球美少女沙冰娜鼻子变得好奇怪啊、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make sure the light defeated the dark. I'd spend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keeping you safe, 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从伦敦到纽约，闪耀半世纪的音乐剧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全球3亿3千万乐迷亲眼见证，莎拉·布莱曼、芭芭拉·史翠珊、马丹娜、碧昂斯、拉纳·德瑞等全球巨星首度同台献技，歌剧魅影、猫、万世巨星、艾维塔、39首百老汇及电影主题曲完整珍藏，请听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传奇经典。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请注意，春天来了，搭乘历险游轮，享受大海、星光、日韩美食与购物吧。3月16到19日，台北春季旅展，历险游轮周周出发，3天2夜10元假期，只要5950元起。世界梦号香港假期，宠爱38折优惠，只要4165元起。历险游轮春天 Party， 详情请洽游轮世家02-2775-4321。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吴汶芳，